然有变化，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，别坐在对面欣赏。 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，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Fresh Radio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寻常。 他来问我为什么，为什么被时间不解，只是有些事情不一定想得清。人们以为眼泪可以解决所有悲伤，心脏的跳动却始终没有方向。好好走着的老了，为什么忽然来的？好好走着的老了，为什么忽然僵尸没有。雷达肯定人生少了许多的乐趣，他说他并不沉迷这场游戏，更喜欢在人从不看过去。

山顶上，阿丢那赵四门前铺满阳光，那一壶甜茶我们聊着过 悲伤的种子，你是一棵树，你永远都不会哭。 夜已衰，白日里眼前一片黑，秋意如风带过一隅的思绪，雨已经高月季化身成大鸟，鸟已飞，四季轮回却又遍野山色，清风浸湿了颜色。 活力调频 FM98.2。 我的脸庞，

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一夜冬雪，飘散一人，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

chance, give me a chance. I know I had to let you go, but I found a bit of my own. You were always someone I don't think I deserve you, but I feel like I'm gonna love you for all my life, no matter what I do. Give me a chance, give me a chance. Oh, won't you give me a chance, give me a chance to prove it to you. 旅行的意义，作词陈绮贞，读歌人静瑜。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熟记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你累积了许多飞行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，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，你拥抱热情的岛屿，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，你流连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你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

水，别离后迂回，今生也把你我成相温柔一对。 当冷风景，当冷爱时的仓促，就是相识今生归。款款烟雨，款款暖红千秋，只与你朝朝暮暮。